大家好，我是大肥，不是大肥啊。咁拍行当大家如果睇呢段片嘅时候呢，帮手喺 YouTube 度揿一揿个钟仔，然后呢就喺 Facebook 睇嘅时候呢，就拍行当呢就俾个 like 我哋啦，同埋 share 我哋啦。剛才呢讲下郑秀文好激动，竟然呢出粗口呢闹惨啦郑秀文。咁啱唔啱都好啦，情绪嘅发泄咗啦。咁完咗啦，咁终极一刀。咁讲一讲先啦。咁三教九流呢，就阿老三呢就因为日头佢冇开工㗎啦。咁寻日约咗阿 Peter 仔呢就走上嚟呢就录咗一节。咁关于许志安同埋郑秀文嘅，咁但复播呢真係要等到五月头㗎啦，因为佢哋两个都即係想个节目做得好啲啦，即係后咪嘅时候话题干竭啦。咁卒之就要五月啦，同埋等阿老三休息得多啲啦。另外仲有一样嘢呢，就係有共情有共鸣就完咗㗎啦。咁最近我哋 Facebook 呢，因为呢安心事件啦，多咗人追踪同埋多咗人 like 啦。咁我哋希望呢就将个主力摆 Facebook 啦。咁我哋 Facebook 会做多啲视频嘅嘢嘅。咁吹爆兵团啦，真係可以大家睇下嘅。佢其实呢佢出嗰张相唔啱，我做得唔好。应该就係出佢三个人街访。咁就会讲好多而家时下30岁左右嘅男女嘅嘢啦，咁大家可以趣味性高啲啦，去支持一下啦。咁另外呢就相继都会有啲新节目推出㗎，因为今个月呢其实我自己顶得好辛苦，其实每一日三段片平均啦，真係做到借晒。咁今日其实係复活节假期，我都要返嚟顶。因为呢终极一刀讲郑秀文啦，咁讲完可以收档㗎啦。因为我对呢啲人呢好反感。本身呢同对阿郑秀文仲有啲，即係仲有啲点样讲呢，即係仲有啲都好惨嘅。咁但係寻日一话原谅许志安呢样嘢我接受唔到。唔系佢原谅许志安接受唔到，而系咁嘅原谅方法我接受唔到。咁节目做完啦，咁全部你其实都系是非啫，咁讲返啲正式啦，其实咩都系是非嚟。呢个世界讲两样嘢啫，一讲人一讲自己。咁讲自己就冇几多讲啦，咁全部讲人，包括时事政治，其实全部都系是非同埋呢个八卦。可以影响啲乜嘢，好听叫评论囉。咁我哋今日讲国台名，其实呢件事发酵咗成个礼拜㗎啦。咁又选又唔选，其实每一次呢一讲选总统呢，就上届开始呢郭台铭已经叫啲人哎呀搵得郭台铭出嚟选。咁跟住佢就否定咗啦。咁今次呢又唔选即係又抱琵琶半遮面。跟住呢就落实出嚟呢就代国民党初选。咁正式递咗表俾吴敦义，咁吴敦义接受咗。韩国瑜就欢天喜地，因为甩咗烂。第一未必一定赢。第二如果初选嘅亦都未必一定有把握。咁就等你征召千呼万唤。因为呢如果初选赢呢咁唔系千呼万唤。但係呢如果国民党吴敦义征召你，即係将黄金平同埋呢个朱立伦行埋边，佢两个赢都冇用。即好上届咁征召朱立伦出嚟选，今届都系变咗你呢就喺国民党里面就千呼万唤始出来。咁点知杀咗个程咬金，嗰、那个叫郭台铭。郭台铭直头话我参加初选制度。咁韩国瑜只能够乖乖低头啦，因为韩国瑜点样可以同郭台铭嘅身价比。其实如果用一个角度嚟讲，郭台铭就系韩国瑜嘅拦路虎。呢个先就是事实嚟嘅。当然啦美国有特朗普商人几巴闭是吧，因为美国嘅政治同台湾嘅政治同香港嘅政治都唔一样。当年商人治港嘅，我哋嘅董建华你就睇到㗎啦，咩都系向钱看，效忠党。但系美国唔同。美国你民主共和，因为佢哋有选票真正选出嚟嘅。佢哋始终 唔理佢任何方法都以美国嘅利益为第一。可能大家嘅方法唔同，但佢哋嘅终极目标都系为美国嘅利益行第一。呢个系美国人，同埋美国人先天上就对政府系不信任，因为佢宪法都讲得好清楚，系咪啊？防止所有嘅当权人士、特权人士犯错。所以呢好维护新闻自由啦，但你睇下我哋香港嘅新闻自由沦落到第73位，由18一路跌到 73, 你就知道几大镬，唔可以同日而语。而台湾都系俾共产党基本上好似你中天啊、中时呢啲啊，好多啊，全部都已经系大陆啊，即系嗰啲商人啊，翻咗大陆啊，喺嗰度搵咗大钱啊，然后买咗传媒啊，帮大陆共产党做宣传。咁啊，讲翻郭台铭啦，郭台铭好简单啦吓，又抱琵琶，应该就谂下，应该为咗我哋嘅年青人20年后啊，我哋应该点样自处呢？当时你鸿海集团要去大陆发展嘅时候，你呼吁你嘅年青嘅所有嘅员工，跟你过去，如果唔过去即炒啊，你都根本上就冇俾个选择权嗰啲后生仔。商人重利，商人无祖国。啊，你啲人会话喂，咁特朗普呢系咪啊？但系特朗普从来冇喺个极权政府底下攞利益，而郭台铭就喺大陆嘅投资，我唔知佢占咗比例，因为我冇做资料搜集或者做呢次节目，呢几日全部都喺晒安心嗰度。但系咧，你根本上就系共产党嘅贵宾。有啲人话选你咧，你而家嘅民望咧，如果对比蔡英文咧，你超前咗30%啊，廿几点啊？咁我就话啦，啊，一宣布参选，第一嘅眼前利益，股票大升。鸿海、富士康，我哋做货运嘅都知道，咁大嘅投资喺中国大陆，即系富士康养咗咁多人，连埋嗰啲连锁企业啊，同埋嗰啲做零部件啊、印刷厂嗰啲，养咗好多人。共产党好怕呢种人，因为咧你养到人，你有咩事咧会造成咗成个社会嘅震动。阿郭台铭先生。呢个系事实嘅，我去过个重庆间厂啊，系咪啊？不停俾优惠，中远太平洋啊，全部货运啊，你请人啊，直头系打包同你做啊，唔使你上身啊，所以你冇听过话，哎呀，鸿海集团啊嗰啲员工啊搞公运啊搞唔起嘅，因为你都唔系正式打佢工，全部外判晒俾人噶啦。第二，有啲话人成日都标榜佢系咧。苹果啊，即系个生产线，其实佢唔系净系做苹果噶。华为啊，台湾嘅华石啊，好多大陆嘅企业啊，做手机啊，或者做嗰啲电脑啊，啊，富士康系接咗好多呢啲订单嘅，所以佢冇办法可以喺中国全身而退。咁而外国嘅传媒，中国台湾就系另外一件事啦。点解呢？外媒即系我哋外边嘅人睇郭台铭出嚟选，系咪啊？有啲人话啦吓，可以搭通呢个白宫，又习近平咧又要下应酬佢，所以咧呢个咧系不二人选，即系两边都搞得掂嘅人。你错啦。外媒就唔系咁睇，即系我哋呢啲外人睇，你同共产党勾，即系咧搭上关系唔好勾结啦，讲错，即系搭上咗关系，你好多嘢你一定佢制找咗你，而你成条生命线基本上有八成嘅话，暂时啦，我谂七成啦，仲喺中国大陆手上，你有乜嘢权同佢讲不啊？吓，你嘅不字点样讲咧？台湾人比较天真啲。啊！你睇下特朗普咁劲啊，搞到共产党死来死去。如果我哋商人治港，嗰个做生意 成功过特朗普，因为佢嘅市值都成功过特朗普，佢嘅企业个提名啊，可能令我哋台湾咧走出呢个经济困局，嘥气啦！即系外媒咁睇，唔系我睇啊，我就系咁样讲啦。每一个人出嚟选，系嘛，商人重利。唔讲钱做咩商人啫？条数个个物底算盘，尤其做咗成功嘅人，佢打响嘅同你打响根本上就两件事，系咪啊？好似韩国瑜空即系空嗌口号，我唔成日都做节目讲，其实选国民党同选民进党基本上系冇分别嘅，因为大家真系嗱，中华民国本身系一个独立经济体，亦都系独立嘅一个国家嚟。但系搞台独就即系话将中华民国撕破咗做台湾共和国咁解啫，或者人民共和国，唔知佢点样，终于台湾就系台独啦。陈水扁做咗八年，蔡英文做咗接近四年，边一日摆咗台湾上台面啊？根本上大家都知道台独是一个口号嚟嘅，包括赖清德咩叫做事实台独啊，哎嘥气啦。陈水扁啊嗰阵时啊台湾之子添啦。做啲咩去讲话咯，打击对手咯。有咩佢唔去讲话啫，一个政治操弄咯，最紧要自己上台得到最大嘅利益咯，为个党谋幸福咯，唔系为台湾人咯。国民党亦都系㗎，包装问题啫。个台名呢次出嚟即好似中六合彩，我观音报梦俾我啦。佢又济公传话啦，因为呢台湾人迷信嘅。阿妈祖报梦俾佢啦，啊要为年轻人做啲嘢啦，啊希望年轻人嘅二十年啦，所以出嚟参选初选啦，国民党。即系中国人呢一套永远都系嘅，天命神授，屌你老味。台湾人都系中国人。唔好成日同我讲系华人社会，我出嚟选系个天叫我出嚟选㗎，屌你老母，由刘邦嗰阵时开始㗎啦。系咪呀，咩嘅全国玉玺呀，屌你老母，秦始皇嗰个全国玉玺呀，要攞返出嚟呀。系咪呀，天降异象呀，刘秀呀，王莽嗰阵时系天降异象呀，到刘秀推返佢，系咪刘秀呀，我冇记错。推翻王莽嘅时候一样，到武则天亦都系，系咪啊？全部都系。今日郭台铭仲系靠呢一套，喂，好好笑咯，系咪啊？咁好笑嘅，东方出现个大圣人好唔好？啱啱啊？喂，讲呢啲真系冇，所以有啲人网上归咎。花莲的地震就是因为你赖了落去妈祖岛，咁妈祖唔中意，咁咪地震话俾你听咯，唔好吓吓冇我之名咯。其实我都唔觉得啱嘅，如果呢个解释咧都通嘅话咧，就唔好攞台湾人民嚟受苦。你哋亦都话咗俾人听，系咪啊？哎呀，妈祖唔中意，大家都喺度讲啲咁嘅嘢嘅，两件事毫无关系嘅。啊你赖落我身上，跟住妈祖呢就显灵啦，跟住地震话俾你台湾人民，咁即係要死人啦。个神系咁样嘅咩？个逻辑上我唔识啊，有阵时我做节目呢会怒气啲闹。唔系咁样囉。如果你咁简好简单啦，哎呀我好烦啊，妈祖即我而家妈祖上身。哎呀，郭台铭嗰日我唔觉意话咗俾佢听，叫佢出嚟选总统。跟住呢个个呢就走嚟呢妈祖庙嗰度装香问我，哎呀你系咪支持郭台铭出嚟选总统啊，系咪初选啊，佢会唔会赢啊。哎呀我好烦囉，我用緊个手机明明响嘅，吵得大紧要，我教咗个震机，一教震机就地震囉。系咪啊，哎呀我做错咗，我嫌你哋烦，成日问我呢啲问题。我咪教震机囉，点一震机台湾就地震囉。唉，我做错啦，妈祖应该出嚟斟茶认错添啦。啱啱啱。所以呢睇定啲啦，民调嘅嘢啊，郭台铭嘅嘢，你话佢能够做特朗普，我唔信囉。 喺中国嘅礼遇睇到咯，系咪啊？佢可以喺大陆嘅基本上打横行，我话俾你听，海关，我哋去封关要海关场啊！郭台铭所有嘅工厂里面都有政府嘅海关直检，乜嘢都有喺嗰度封关24小时，只要佢啲货要走，全世界都拦唔到，封咗关啦，去查车台极少噶。郭王刚望下啦，拜拜。